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ng 梗係點啦？ 信我啊 ，Jacking 超掂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ng 都唔識，梗係啱錯啦！ 有 Jacking， 我啱錯。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ng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揾 Jacking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king 冇暗疮。 喺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嘅电影，今年可能系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德州电锯杀人狂 3D》。1月31日，埋身虐杀。 想减肥又唔想辛苦，仲要有得玩又开心，同埋平通全香港，快啲嚟丽晴美学坊 Belly Dance Corner 啦！佢哋有减压瑜伽班、超支印度舞、健体排排舞、塑身肚皮舞等等，自己 book 场练习都得噶。而且仲有多款跳舞衫出售，而家星期日仲有免费试玩班添。想知详情？快啲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询，我去报名先啦。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梨林村行好运，许个愿不好等。由盛世基金赞助的香港许愿节2013，由农历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在大埔林村举行。今年新增传统文化美食街及巨型许愿风车，适合一家大小参加。农历新年约定你去抛宝碟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欢迎各位咧，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今日继续讲嘅咧，就系即系性别嘅歧视嘅问题嘅。咁头先咧，其实关于同工同酬嗰度咧，我都有些少嘢漏咗未补充嘅。因为原来我揾到个资料咧，就系、是、欧盟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即使喺2008年嘅时期咧吓，喺欧盟嗰27个会员国入面，咁已经系即系都系好先进嘅国家啦，系嘛？原来佢话佢睇过呢一个男性同埋女性嗰个薪酬啊，嗰、那个嘅即系平均嗰、那个吓、啊，即系水平咧。原來都仲係有一個差別嘅，嗰、那個差別大概咧係17.5%。 唔係，但係佢度嗰個差別係點樣度法先？ 唔係，當然佢喺統計學上面咧，佢必定係要做一個即係控制啦嚇，即係話佢嗰啲特性，即係無論係你嗰個年紀啊、你嘅教育水平啊、嚇、啊、你嘅工種啊各方面嚟講咧嚇，其實佢都係嚟去做嘅。嗱、啊，工種我唔敢講嚇，我頭先亂作嘅啫。 嗱， 譬如如果年齡同埋教育水平。吓、啊，都可能系都系一样嘅。 我觉得头先就讲到我哋一开始讲过嗰个重点，就可能去到我一啲高职位嘅，点解系男性居多，系因为女性为咗家庭放弃。 啱啱啱啱。 咁可能去到可能一啲中年嘅嗰个 level 嘅时候，可能女性咧就点解佢可以能一样教育程度、一样嘅年龄，但系咧佢嗰个薪酬低咗，就可能佢因为已经系要花咗时间照顾屋企。 啱啱啱。 可能有晋升或者再向上爬嘅机会，佢唔去啫。 系，都有可能系佢自己牺牲咗啦。 系啦， 唔系嗱，咁你呢一个咧？就嘗試係揾出佢背後嗰個理由啫、嗯，但係呢個調查咧，佢只係講個現象啫，係咪啊？個事實俾大家聽啊嘛。 但係咁樣係咪一種即係、就是、因為僱主歧視而產生一樣嘢咧？就唔能夠真係因為呢個調查而去證實到 啦。OK， 哇，係你反而咧就去嚟去為佢略為辯護一下係嘛？ 我即係咁樣分析。 啱啱啱嘅，其實我哋依家睇事物應該係多角度啊嘛，啱嘅。 但係我哋唔係睇僱主嘅話咧，我哋可以睇個成個社會咯。 咁、嗯、可能係，咁可能點解最後我兩公婆決定個老婆去放棄佢嘅事業咧，咁呢個可能都有社會 一定係噶啦，一定係啦。講真，即係你兩公婆，譬如有咩嚟講嚇，你屋企發生咩大事，你如果係喺事業上嘅犧牲嚟講咧，一定係犧牲老婆嗰個咁滯噶啦，係咪啊？因為你最主要嚟講，你話男人嘅事業係好重要噶嘛，咁樣樣。 嗰種男人係 bread maker 嗰、那個， 叫 bread winner， 係、那個， 冇錯啦。 那個角色定型啊，仲喺度啊。 係啦，嗱咁而咁巧咧，又差唔多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嗰班即係嗰批嘅。 國家，但係就會加埋譬如日本啊、韓國嗰啲咧，叫做 OECD 國家，可能大家都聽過噶啦嚇，即係一個經濟發展比較發達嘅一個俱樂部咁啦嚇。咁 OECD 咧喺2009年咧，亦都係做過一個咁嘅調查嘅，就喺佢哋會員國入面咧，得出嚟嘅結果咧係非常之接近，就話佢話男性同埋女性咧嗰個嘅薪酬嘅差異咧係有17%嘅。咁頭先係17.5%，而家17%啦嚇。咁而另一方面咧，喺美國嚟講咧，亦都當然係好多呢啲學者嚟去做呢挺咁嘅調查啦嚇，即係你男女嗰、那個即係平均嘅收入嘅差異咧，咁佢做出嚟咧，原來去到2009年嘅時期咧，佢嗰、那個應該咁講，嗰、那個數字應該係仲大啊，應該係美國係23%添啊。佢用咩咧？就係話即係平均嚟講，女性咧係會賺到男性嘅薪酬嘅7%，咁係77%。啊，咁相差咪即係23%咯，係嘛？咁但原來咧，佢話已經係改進咗好多啦，因為原來係1963年咧，佢有另一個數據。1963年咧，原來女性咧係就業嘅女性啊，即係平均嘅收入咧係比男性咧係只能夠係賺到男性嘅58.9%啊。即係當佢係最多60%咁先算啦，係即係1/3都冇嘅。咁而家已經去到77%嘅啦嚇，但係都絕對咧唔係話冇差異嘅。呢個就係關於嗰個同工同酬嗰個問題啦嚇。 我突然之間又諗到，可能又想即係提出一啲原因點解啊？就係、是、可能美國係多單親媽媽噶嘛。 嗯 即係因為美國佢嗰種開放嘅態度，令到好多可能女性咧喺年紀嘅時候就已經做單親媽媽。 係。 咁就變咗可能佢哋就嗰度又影響咗佢哋嗰個即係個 事業發展。哦，好明顯啦！如果你單親家庭嘅單親媽媽嚟講咧，即係嗰個事業能夠話哇，即係好發展得好好嘅，嗰、那個機會係仲低咗好多啦，係咪啊？好啦，咁樣咧，但係講翻頭先嗰個福利嗰個問題咧，係有趣嘅。頭先講個房屋津貼嗰個問題啦，另一個咧就係咧，其實我係因為好早已經離開咗政府，咁我係辭職嘅，當時為咗要移民啊，雖然後屘回流翻香港啦，咁但係嗰陣時我辭職嘅時期咧，之後咧佢都係一路咧就係每隔好似唔知半年定一年，我都唔記得啦，佢會寄一張嘢嚟嘅，嗰張嘢咧就係話俾我聽咩咧？就係、是、叫做孤兒寡婦撫恤金，你有聽過未啊？嚇，即係政府係有呢樣嘢嘅喎。就即係話，如果你一旦咧，嗱，你其實咧就應該係即係我應該係有退休金嘅，但係我要去到55歲先攞得翻嘅，因為我辭職嗰陣時間係未夠55歲啦嚇。咁樣咧，但係咧，佢話如果你假設嚇突然間你死咗嘅時期咧，咁你嘅太太同埋你嗰啲仔女咧，其實咧每個月咧仲可以得到一定嘅津貼嘅， 即係男幫助嘅，個家庭有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係咪又係一種逆向嘅歧視咧？我真的不敢讲， 即系点吓，同埋就系离婚，点解通常都系个男嘅要俾抚养费就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呢个又都系一个很好嘅例子啦，系嘛？咁所以咧，因为始终嚟讲咧，就头先你所讲咯，就话男嘅系经济支柱啊嘛，我哋成日有咁样嘅概念系嘛？咁所以就得出头先嗰啲咧嘅所有嘅，你话习惯法又好吓，即系啲规条又好啦吓。咁但系另一个咧，当然就头先你都有提过 ，Cherry 就系讲嗰个产假啦吓，即系分娩假期啦。講真，而家呢個前四後六咁樣啊，你又係覺得好似理所當然啦，梗唔係啦，好辛苦咁逐步爭取翻嚟嘅。呢個世界冇嘢係必然嘅，幸福唔係必然嘅，樣嘢都係爭，唔會喺個天度跌落嚟嘅，全部都係好努力咁樣爭取翻嚟嘅。咁當然而家咧好多時就要爭取仲多啲啦嚇，或者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話嗰個父親都應該有產假咁樣嚇，而家仲係努力咁爭取緊嚇，你都可以話係一個性別歧視嚟㗎。雖然男性嚟講，當然比起女性嚟講啦，咁梗係差好遠啦。佢懷胎10月啦，係咪就真係要生出嚟啊，又要撫養。咁但係其實男性嚟講咧，真係前前後後咧都係要花好多時間㗎嘛。 因為佢要幫佢太太手照顧，講係 咯，冇錯啦， 半夜餵奶嗰啲咁樣，係 啦，冇錯啦。嗱咁當然啦，如果你頭先講到半夜餵奶咧，就我哋即係又突然間就收窄到啦，就再細啲一個咧，就係嗰個所謂家庭嘅平等嘅問題。啦，喺家庭入面咧，就即系话做家务啦吓，咁但系做家务呢样嘢咧，即系你可以话都系属于一个几私人嘅层面嘅，即系好难话立法咁样，好似咧大陆咩？你话即系咩唔探老豆老母啊犯法嗰啲咁样，即系 唔系，呢啲系靠教育，佢成个社会风气改变先 啊。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吓，咁你唔能够立法话吓，即系男女喺屋企，大家做家务一半一半咁样嘅吓。咁 我喺日本其实虽然佢都系有好即系好严重嘅男女嘅唔平等啦，但系佢有一方面，我觉得佢 OK。其實佢細細個教啲小朋友輪流做家務咯， 即係 因為佢 喺 學校入面佢係輪流咁當值要煮嘢咁樣，就變咗即係喺屋企可能有時小朋友都分擔下啲家務咁。 係啊，但係日本咧即係另一方面確實佢傳統嗰個男尊女卑都係好嚴重嘅， 因為通常結咗婚都係個女仔做曬。 嗱嚴重咧就係話咧，其實佢哋甚至反映咗喺佢嗰個語言嗰方面啊。 即係其實原來語言嚟講咧，即係你譬如一個男人咧，同一個同男人講嘢咧，佢用嗰個字眼咧，同用女人講嘢咧係唔同嘅字眼嚟嘅。啊，即係佢覺得咧嗰個好似係次等啲、低等啲嘅。嚇、 嗯 啊，即係已經喺個語言度反映到出嚟嘅。 敬語啊嘛。 係啦，冇錯啦。 即係女仔講嘢一定要有禮貌嘅。係 啦。 講嘢可以冇禮貌。 冇錯。 呢個分別。 咁另外咧，就我諗係直到係最近啦嚇，而家有啲可能古老嘅都會係啊，我唔敢講啊，就係、是、以前咧真係。我聽翻嚟都好可笑，我細蚊仔嗰陣時聽，佢話喺日本咧，兩公婆出街咧，係唔係一排行嘅？ 我一定要男人行先。 個男人行先，個女人咧就一段距離喺後面耷低頭做對對劇咁，咁跟住嘅咋？咁我諗呢個喺一段好長時間咧，喺日本真係咁樣嘅嚇。咁、只不過咧，即係而家當然啦，已經進步咗好多啦。 但係今時今日嗰種情況都係嚴重啲，即係個家庭崗位啊，都係咧女仔，哦，即日本我真的見過啲女士係真係覺得啊結咗婚一定要喺屋企湊仔嘅，一定要做家務嘅喎，一定要去另外屋企啊，你服侍你嘅男人啊，啲小朋友啊咁樣嘅喎，即係佢哋仲係好根深蒂固。 咁我哋由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分擔家務啦嚇，你話比較上低層次啲嘅嘢啦，我哋又去翻高少少層次咧，就係遺產嘅繼承啦。咁遺產嘅繼承咧，以前嚟講又真係完全好唔公道啦，大家知道啦，係嘛啊？當然即係以前講即係仲有帝制嘅時期，而家唔使講添啦，係嘛？梗係傳子就不傳女噶啦，係嘛？咁樣咧，即係長子嫡孫添嚇。咁但係你即係講，如果普通人唔好講皇帝啦，你嗰個遺產咧，實際上咧，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女嚟講咧。是冇份嘅，係佢俾少少你嘅啫嚇，即係而一切上咧，你應該外嫁噶嘛，外嫁咗。 理論上你係嗰邊嘅人， 嗰邊嘅人嚟噶啦嘛， 屋企人嚟噶。 係啊，你繼承可以繼承，就係你老公繼承咗嘅時期，你咪有份咯，係咪啊？ 即 係 佢至多就幫你咩門當户對穩固好嘅人家啊，咁你就你老公有錢咪你有錢咯咁樣。 係啦，咁但係當然呢樣嘢咧，我哋即係亦都係經過好努力咁爭取咧，咁呢個當然咧就已經係即係而家嚟啊香港嘅法例咧係冇分別嘅。即係如果你話有分別咧，你又犯法㗎啦嚇！即係遺產嘅繼承嚟講係嘛？好啦，咁 但有樣嘢就淨係男人繼承 係啦，就係咩？ 就係好明顯而家好唔公平，因為原居民有丁屋嘅呢？ 係啦，就係新界咧嗰個丁權嘅問題啦。啊，呢個丁咧對於佢嚟講咧就係男丁咁解係嘛？咁其實我真係唔知，其實添丁添丁咧，就係呢個丁其實冇男女之分㗎嘛，添丁啫嘛。添丁係咪一定生男仔啊？ 唔係佢，唔係生男。 龍張龍雅就係男仔啫，男張男雅啫，就係即係話我唔知啦，即係所以你個丁字咧要揾啲人即係嗰啲嚇中文好叻啊，考據啊，詞海啦，係咪？我個諗法咧就丁咧就即係一個人嘅啫，係嘛？ 我咁細個， 你覺得添丁係一定係男仔？ 有㗎， 係。咁如果生女叫添咩咧？ 冇㗎。 唔係龍張龍雅就啱啱一個係生仔一個生女啊嘛。 冇咯，即係添丁先緊要啊嘛。 哦，咁冇錯，即係話你多對手嚟去幫手耕田，係嘛？生個女咧就冇咗個丁咧就冇咗啦，係嘛？ 咁以前啲人覺得生女蝕底㗎嘛？ 咁一定係蝕底咯。嗰啲叫蝕本貨啊嘛。其實以前亦都係咧，嗱，而家印度我哋成日都講啦，講翻嗰個問題咧，其實嗰個嫁妝嗰個問題好嚴重。 係啊，即係你嫁個女俾人。哇！送好多禮物俾人，因為佢會覺得，我幫你養 你嫁妝唔夠啊，根本就係一個羞恥啊！即係佢嗰個社會嗰個文化咧，就係咁樣樣。 佢哋會覺得生女好慘，因為咧，如果冇錢嘅話咧，個女就嫁唔出啦。 直情有啲人咧係咧，即係娶咗個老婆翻嚟，之後殺咗佢啦，因為冇錢咯。 哦，呢啲係啊，係啊，即係有啲好離譜嘅就， 唔係咁呢個 係啊，係啊，即係非常之落後啊，封建啦，係嘛？咁呢個即係甚至去到一個野蠻嘅地步。咁就講真，即係我哋都覺得啦，喺香港嚟講一個咁先進、咁文明嘅地方，但係點解仲有呢個丁權呢樣嘢啊？而家仲係淨係即係俾男嘅、女嘅冇份嘅，咁呢樣嘢咧就好荒謬啦嚇。咁另一個咧，當然講到教育方面咧，其實我哋呢方面算係啊。即係先進㗎啦。咁實際上我哋而家女仔接受教育同男仔接受教育咧嘅機會係均等啦，香港即係 有咗九年免 係啦嚇，因為你都唔能夠唔俾佢翻學㗎，你唔俾佢翻學咧 犯法㗎 嘛，係嘛？但係當然其實仲喺好多第三世界嘅國家咧，其實都未係達到呢樣嘢嘅。 就算係中國咧，即係你諗翻以前成日話哇好窮嗰陣時咧，係即係佢哋係覺得哇好辛苦咁樣，我儲啲錢我就俾個大仔去讀書咁樣。 就係咁。 香港以前都 唔使講，我就係一個例子啦，你知唔知啊？因為事實上咧，即係我十八歲嗰年咧，我爹哋就。唔喺度，咁當時我家姐咧係大我一年嘅啫嚇，其實14个月啦，咁佢就已經咧係入咗預科噶啦，考咗入預科一間名校嚟嘅添，咁我好開心啦。咁其實如果繼續讀上去咧，其實佢好有機會入到大學嘅。咁但係因為咁啱咧，咁即係 啊，我爸爸唔喺度嘅時期，佢即係嗰個經濟上當然就係真係失咗呢個支柱啦。咁啊，卒之我家姐咧，佢就犧牲啊，佢自己呢個咁樣學業同埋嚇之後嘅事業發展咧，佢就唔讀，佢買咗啲書都賣翻出去，做咗校服都唔要咧。咁佢就出嚟就讀咗一年商科，咁然後就出嚟做嘢，就幫補家計。咁啊，供我同我細妹啊兩個咧就繼續。咁我哋兩個都係 Hong Kong U 嘅。已經係咩啦嚇？咁雖然我係老啲嚇，但都唔係真係咁老啫。咁呢樣嘢你估真係仲存在嘅世界上？ 嗱，香港有九年免費教育就冇，再冇呢啲咁辛酸嘅故事啦。 唔係你九年同有咩關係啫？有講讀大學喎，有講讀大，即係佢放棄讀大學嘅機會啊嘛。因為個問題要幫補家計啊嘛。咁你可能咁講，其實咧，你可以咁講嗰個，即係亦都未必一定係男女。如果嗰個係仔，亦都可能會咁做都唔頂。即係因為呢個係我家姐啫。 同埋而家啲屋企冇咁多小朋友嘛，即 係咁我都係三個唔算多喎嚇。當然而家嚟講啲人唔生咁啊，梗係算多。算多啦，係無限倍添，三 over 零咪等於無限咯，係嘛？咁我冇得講，咁啊真嘅。 而家啲通常我見啦，通常係如果佢想讀書，屋企冇錢去讀，而家有 ground loan 啊嘛，就算你唔 ground loan， 你可能你自己揾翻你自己讀書嗰份咯，就唔會有呢啲哇。 你幫補家計喎，真係 供細佬妹嗰啲就少啲咯， 太少啲。咁社會進步應該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講到即係讀書個機會啊，而家好多咧，仲啲人就拗曬頭添啦，就係話死啦。點揾老公啊咁？因為而家大學入面咧好多嘅學系咧，就係陰性，就係陽衰。 中大係一個典型嘅。 我哋成日都係咁講啊，中大係嘛？我哋成日都話 ，Where have all the boys gone 啊？人哋有一首首歌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好多嚇係咩？科大係 男多女少，中大女多。係 咪啊 ？Hong Kong U 都係啊，其實好多學系都已經係。 其實點解科大咁唔平衡嘅？因為科大係即係佢淨係集中於嗰啲係可能 engineering 嗰啲多啦 ，science 都唔係啊！嗰啲商科而家都收好多噶啦。 商科係多女仔嘅，但係係 啊 係 啊， 我哋得三個學院啊嘛， 係 所以就變咗男仔係多啲嘅，計翻條數都係。 咁所以而家嚟講係女嘅大學生咧，可能係。即係多過男嘅大學生嘅喎。 唔係，如果整體嚟講， 整體嚟講 好似之前 咁啊，就係咯。咁所以有啲人嗱，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嗱，咁嗰下又帶翻去呢個所謂男女嗰個平權問題，就係我哋叫 marrying upward 嗰個問題啦。嗱，其實咧，即係 marrying upward， 即係話咧，我哋係嫁，即係嚟改善自己嘅社會地位咧。呢個必定係女就係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就嫁個男嘅社會地位，即係無論教育程度啊嚇，即係嗰個經濟水平啊，或者即係社會嘅分層啊咁樣啊。咁倒翻轉頭咧，都係好多人不能接受嚇、啊，有啲係社會嘅歧視啦，即係話喺即係你高攀嗰、那個，或者有啲人甚至就話嚇、啊、你係貪嗰啲錢啊，有啲仲衰啦。如果你話係娶個又有錢又年紀大過自己嘅，就話 食軟飯， 唉、哎，又叫陶古井啊，叫食軟飯啊，拖蟹飯，乜嘢難聽嘅都出曬，係咪啊？所以呢個又係一個性別歧視嚟噶。 有個觀點係，我覺得有另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頭先嫁咗啦，就會可以得到個社會地位，或者會嫁個好啲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呢個問題咧，就會形成咗而家咧，譬如話啲女仔咧，就好似譬如一定要靚啦，譬如話一定要形成到即係一生出嚟就好靚，靚嗰啲咧，你先至成功嘅喎。如果你唔靚咧，咁你可能你成世咧就喂，譬如嗰啲生得好核突嗰啲咧，又生得肥又生得嗰啲，就好慘咯，成世。即係譬如係啦。即係譬如，如果個女仔， 即係佢失去咗 marrying upward 呢樣嘢，係 啦 係 啦，即係如果佢係好樣衰嘅， 即係唔會咧就嫁入豪門啊，一定係嘛？你嫁入豪門嗰啲一定係靚。 其實呢個我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啊，即係就算你嫁唔到還嫁唔到啦，但係對嗰個人咧成嗰個自信啊，即係嗰個人咧會覺得自己就成世就好似好自卑啊。 嗱，呢個就兩個問題嚟嘅，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即係話因為男都一樣可以生到好醜樣好核突噶嘛，一樣揾唔到伴侶㗎。咁 當然男係咁樣，但係喺呢個社會度咧，咁有呢個男女嗰個男尊女卑同埋男權，所以咧就更加女就會特別嚴重咯。 係 女咧一嫁唔到嘅話，佢就會覺得好慘咯。 當然你可以咁講，其實即係頭先咁講啦，係有部分係同性別歧視有關，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同性別歧視無關。就始終呢個世界咧就係唔公平噶啦。咁但係唔公平嘅時期咧，有時又會係好自然地咧，呢個係亦都係現實嚟嘅嚇。你好難落一個道德嘅評價嘅，就係、是、真係咧嗰啲真係特別靚嘅人咧，佢係會揾翻啲特別靚嘅人嘅，係嘛？即係俊男美女。 計係話即係可能個 appearance 係即係個樣好啲人咧，可能佢就算晉升機會啊，即係事業上都可能有。 哇！呢、這個呢、這個 個一定呢個係啦，呢個係一種歧視嚟嘅。 就同性別歧視又唔一定係有個， 就唔一定係性別歧視，係嘛？呢個唔一定性別，就係呢個係美貌歧視，或者叫醜樣歧視，係咪啊？咁但我頭先講翻嗰樣嘢咧，即係話你嗰個大家係揾呢個對象揾伴侶嗰樣嘢咧，其實真係嘅，好自然地咧，其實會係大家會。對配對翻嘅， 揾翻個 level 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你係相貌平庸嘅咧，你好多時揾翻個相貌平庸，咁其實冇問題㗎。 個問題唔係話咧，佢個樣唔靚咧，就個樣個歧視個問題咧。其實樣個歧視係唔緊要㗎，但係因為個社會形成咗個價值觀咧，就話你如果樣唔靚咧，咁你就嫁唔到一個好㗎啦嘛。咁所以你咧個樣唔靚咧，基本上定 係落唔係落嗱。所以個問題你就咁講，你話嫁唔到一個好嘅咧，頭先講咪嫁唔到入豪門咯。譬如你嫁咗一個哇，真係勞苦大眾嘅低下階層都好，但係佢係一個好老公。咁佢係一個好好嘅老公嚟㗎嘛，係咪？可能佢係唔靚仔，可能佢冇乜錢，但佢真係好愛錫老婆㗎喎，好顧家㗎。咁呢個就唔係問題喎，你可以咁睇喎。即係你只能夠就係話呢個喺現實世界呢確實係有呢個咁樣嘅樣貌嘅分別。而樣貌分別呢到頭來呢就會嗰啲女嘅呢就係冇咗呢個嫁入豪門嘅機會啦。呢個就係事實啦。 其實我都唔 係 話想去話叫嫁入豪門嗰個問題㗎。其實個問題係嗰個人對自己個價值觀，即係嗰個。 哦，咁啊啱。咁所以呢樣嘢嚟講，我哋係要喺就頭先阿 Cherry 講啦，即係我哋就係要糾正呢樣嘢啦。即係話我哋咧唔好話以貌取人，係嘛？咁呢個咧其實我哋應該係由細做起嘅。 其實個問題咧，可能我表達得唔清晰。就算你係以貌取人都好，但係男女相對係佢嚟講，咁如果喺呢個男權嘅社會嚟講，咁女唔靚，佢真係覺得即係慘啲嘅喎。即係佢真係喺呢個社會咧， 唔係你係配合咗，因為。個社會定型是女性是一定是即係要depends on 個老公嘅，咁所以你先有呢一個 conclusion。 嗱，不過其實阿 Jeremy 講樣嘢咧，令我諗起一樣嘢嚇，亦都係我做功課嘅時期咧，即係我抄啲資料睇到嘅，又真係有人做過呢個社會學嘅研究咧。其實一講出嚟，大家都諗係咯，咁樣使乜你做研究啫？咁但係始終科學就係、是，唔係科學就要咁噶啦。你要實質數據同我哋嘅即係一般嘅直觀唔同，就係話佢話真係嗰啲唔靚，特別係仲個身形啊嚇，特別係即係嗰啲咁樣嘅非常之肥胖啊，甚至我哋叫黐肥啦，或者嘅人嚟講咧，男同女一樣做喺一個即係機構入面啊嚇，即係佢喺事業上咧，佢做到好高級嘅話咧，其實真係咧呢個女人係好蝕底，好蝕底嘅。即係話你嗰啲即係好叻嘅 CEO， 好有名嘅 CEO 啊嚇，即係又賺好多錢嘅咧。 如果佢係肥佬咧， 佢係肥佬咧，你唔覺得係咩問題㗎？係咪啊？ 肥婆咧，你 是 接受唔到嘅。 你唔知係接受唔到啊？根本係冇機會啊！你 機會做 即係係啦 ，CEO 係好自然嘅。 即係你係肥婆而做到好高級嘅嚇，去做到 CEO 好巴閉咧，絕無僅有嘅。啊，當然其實有好多人咁講啦，其實女強人呢三個字都已經帶有歧視啦，係咪啊？你一男嘅你唔叫佢男強人，點解特別女嘅你就叫佢女強人咁樣係咪啊？係啊，真係呢個好有意思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嗱，我而家咧就又想有少少嘢咧，我之前咧嚇頭先啊休息嘅時期都同阿 Cherry 講過啊，其實有些少唔同嘅意見嘅嚇 ，Jeffy 都可能同我啲些唔意見，我可能老派啲嘅咧，就講到關於嗰個所謂叫我哋男人要似翻个男人，女人要似翻个女人咁样啦。嗱，呢种讲法咧，其实讲出嚟确实喺今时今日都会系俾人有个感觉，系咪就系一种嘅性别歧视咧？咁样，咁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我话老派啲咧，其实我都几珍视咧，即系话系即系英文，我中文都唔系好识啦吓，即系我哋叫做一个叫做男子气概啦，一个就系、是一个就叫做吓、即系秀气啦，或者系女性嚟讲系嘛，即系唔一定嗰个叫无味嘅，叫做即係嗰個好文雅嗰個無味啊，唔係貪而無味嗰個無味，無味啊嚇。咁樣咧，即係話英文就叫做 masculinity 同埋個叫做 femininity 啦嚇，一個就係紅豆豆咁樣，咁又即係有個男子氣概，即係男人似翻個男人，女人咧就似翻個女人咁樣。咁當然有好多人咧，即係尤其嗰啲咁嘅保守主義者啦嚇，即係就為道之士咧就話：，唉，而家呢個世界咧世道唔好啦，最即係睇見到眼冤，男人就唔似男人，女人就唔似女人咁樣樣。 而家成個風氣係有一期係輕中性噶嘛。即系兴即系可能点？ 系、最出名咪就系木村拓哉大起添啦！当时木村拓哉一出嚟， 啲 例如你見咧韓星啊、日本啲明星咧，係通常係即係可能佢個樣係好靚靚，好似個女仔咁樣，又有少少陰柔嗰啲咧，係好受歡迎嘅。咁反而女仔可能女明星，尤其是美國啦，見到嗰啲咧，通常都係行出嚟，我要好 strong 嘅嗰啲咧，即係硬淨啊，好即係好大膽啊嗰啲女仔咧，就會即係女明星就好受歡迎 嘅。Angelina 呢個咩係嘛？呢個嗰個女打星係嘛？ 即係係啊，美國尤其是我唔知點解好多，例如呢啲 Gaga 嗰啲，佢係好大膽好出位。我係我仲要勁嗰啲男人嘅咁就。 但我總然嚟講咧，我自己起碼喺以即係日常生活嘅周遭環境嘅層面咧，我都係比較上有少少咁樣嘅要求，或者我仲係珍視咧，就係即係話呢個 masculinity 同埋 femininity， 我覺得係值得即係保存一樣嘢嘅。咁但係似乎兩位有少少唔同嘅睇法係嘛？ 即係我就覺得呢兩樣嘢，即係呢個屬性咧，本身個屬性係冇問題嘅，本身佢係屬於masculinity 定 femininity 呢個冇問題，但係你唔好 label 咗男人一定要係有呢個屬性，男人一定要係呢個屬性咯。 啱啊！ 即係我覺得每個人生出嚟佢都有自己特質，佢可以係一個好女性化嘅男人都係冇問題，或者佢一個好男性化的女人都係冇問題。 其實咧。就嗱呢樣嘢我一定俾人鬧噶啦，我話俾你聽，其實我係接受到男性化嘅女仔嘅，係 much much more than 好女性化嘅男士，我唔知點解啦嚇。 你有少少即係歧視喎。 其實可能唔係歧視嘅，可能係一種潛意識入面嘅恐懼嘅，唔知會唔會係 咁有少少恐同咧？會唔會係？ 唔知會唔會咧？唔知㗎，因為冇人同我做過嗰啲咁嘅心理分析啊psychoanalysis 啊。嗱，因為確實啱嘅，頭先講咧就話，而家呢個即係傳統嘅社會咧，就話如果你個女仔唔似女仔咧，我哋就即刻俾個 label 佢標籤啊，叫做男仔頭，叫做 tomboy 啊嘛，英文叫 tomboy 啊嘛。咁啊倒翻轉頭咧，男人唔似男人嗰啲咧嚇，我哋就即係所謂叫做姐型或者個乸型啊難聽咧，我哋叫 sissy 啊嘛，係嘛？英文叫 sissy 嗰個 sissy 嚟嘅咁啊，其實係一種貶義喺度嘅，係嘛？咁所以咧就確實呢樣嘢我哋都係要隨住社會不斷咁進步咧，我哋都係要克服呢樣嘢嘅。我都坦白講，我要舉手先，其實我都是犯呢個毛病，我都有呢樣嘢。但我就話，對於男性化嘅女仔咧，我係比較易接受好多嘅，即係我覺得一個男仔頭嘅女仔。但係真係咧，好女性化嘅男士咧，我真 係即係何韻詩嗰啲你係接受到嘅，但係嗰啲如果係韓星啊、日本啲明星啲好 係啊， 嗰啲你係接受 係啊係啊，我覺得我都暫時都係接受唔到啊，係嘛？ 其實我覺得呢好正常嘅，又唔需要逼人要去接受，即係好似你要娶，譬如你要揾個女朋友，咁你揾個女仔啫嘛， 啱，唔係，但我都要強調一樣嘢，其實兩樣嘢嘅，你個心底入面一種接受嘅程度咧，呢個係好私人嘅嘢，但你表面上咧嗰個尊重咧，呢個就係外在嘅嘢啦。呢個就係一個要求嚟嘅，係好嚴格嘅要求。即係話，無論佢係 tomboy 一係 sissy 咧，其實抑或係一個嚇，即係好紅豆豆嘅，抑或乜嘢咧？其實嗰個對人嘅尊重咧，係應該冇分別。其實呢個先係緊要。 即係例如你喺街見到一個 sissy 嘅男仔，你就唔能夠喺度咁樣。 哦，咁而家咧唔會噶啦，即係當然啦嚇，即係唔會話咁即係形於色噶啦，唔咁形於色噶啦。 睇爭嗰啲又唔得。 嗱咁因為其實。好似時間冇咁多，我本來仲好多講，我就講呢個同性嗰個婚姻嗰個問題啊！大家點睇先？不如快啲講下啦。 同性婚姻絕對應該合法化 啦。係，你覺得係咪啊？ 好憤怒啊！都對呢。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話即係佢完全係即係享有即係異性婚姻嘅所有嘅權利嚇，即係話譬如嗰、那個 小朋友 係啦，冇錯啦，就係呢樣嘢。系嘛？咁但系當然咧，而家呢個咧香港嚟講咧，就仍然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阻力，當然就係宗教界啦，係嘛？咁啊，宗教界嚟講咧，我諗就政府咧都係忌憚，即係佢啊唔止三分嘅。 唔係，我發覺因為呢件事變咗話題咧，先至真正睇到嗰啲宗教界嗰啲反對聲音係幾咁醜陋咯，即係嗰啲人係幾咁嘅歧視啲。 因為咧，佢哋即係喺佢哋揸翻住嗰啲教義嚟講咧，佢即係話啊，即係傳統嘅嗰個 holy matrimony 啊，嚇我哋所謂咧 matrimony 就係即係婚姻啦，叫做係嘛 ？holy 就神聖啦，係嘛？哇，神聖嘅婚姻咧，按照聖經也好，或者佢嘅咩可蘭經也好咧，佢都係講緊一男同一女嘅結合嘅。所以咧喺佢哋嘅心目中咧，即係當然呢啲就我哋叫教條主義啦 ，dogmatism 啦，係嘛？就係話哦，所以如果你話係男同男同女同女咧，佢覺得咧係完全係即係不容於呢種咁樣嘅教義嘅。 但係佢哋又睇唔到婚姻呢樣嘢本 身佢喺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形式噶嘛，有一夫一妻，有一甚至即系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婚姻嘅。 啱啱。 咁如果你例如你都接受到人哋可能你基督教话要一夫一妻，你都接受到人哋一夫多妻嘅时候，即系可能你回教啲有啲一夫多妻啊。咁点解你尊重人哋呢样嘢，你唔尊重嗰啲人？可能佢个婚姻佢就系一男一男，一女一女咁样。 调翻转，如果回教嗰啲人咧唔俾佢食猪肉咧？咁佢肯定發癲嘅，即係嗰啲宗教嘅人， 你要佢食豬肉應該話， 佢自己選擇唔食豬肉呢個冇事，但係佢唔能夠規範 人啊，要求所有人咧就唔食豬肉， 啱啱， 佢肯定嗰啲基督徒就會發癲嘅， 啱，係啦，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似乎我哋呢樣嘢咧，我都係同阿 Cherry 同阿 Jeffy 咧同一陣線，咁即係冇得拗啦，唔使拗啦，係嘛？咁但係咧就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都覺得非常之遺憾啊！即係香港而家嚟講咧，喺呢度咧完全係原地踏步啦，唔前進。咁啊，希望咧將來咧係會有所改變啦嚇。好啦，今日時間又到。咁啊，下个礼拜再见。香港人忙，敢讲自好听。我系甄子丹。